是否会懂，其实我爱你依旧，是否自我不再疼痛。也许有一天你将会发现，有个人一直在我心底的角落。 下眼